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北京多云，午后北部有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55%。 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天气，偏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总的来看，今天的天气比较闷热，可能会在夜间出现雷阵雨和雷阵雨的天气，对于交通出行较为不利，提醒大家要多加防范。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环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主要是集中在北五环的肖家河桥到香泉桥由东向西方向，北五环肖家河桥到香白旗桥、奥林西桥到仰山桥的西向东方向，北三环马甸桥到安贞桥西向东方向。再来关注快速路的运行，西土城路三环到学院南路由北向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方向，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方向，建国路国贸桥到西大望路由西向东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市健康工作促进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今天特别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北京系列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会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很多朋友都会遇到的关于感冒用药的问题。这夏天到了，一冷一热，很多朋友都容易着凉感冒。这感冒了之后到底怎么吃药，这感冒药到底如何选择，其实讲究啊都非常的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伙儿具体来说一说感冒药到底您吃对了吗？天气越来越热，从户外一身大汗走进空调房，一冷一热，很多朋友就会出现感冒的症状，头疼、流鼻涕、打喷嚏，这些感冒症状有没有让您不堪忍受？感冒之后，莲花清瘟、百蓝根这样的中成药，泰诺、白加黑这样的西药，哪一个会成为您的首选呢？感冒药如果吃不对，不但不会减轻症状，甚至有可能引起其他问题。那感冒药到底要不要吃？应该怎么吃？健康加油站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为您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北京市健康科普专家王丽霞，跟您说一说感冒药您吃对了吗？ 夏天的风吹入我心中。 今天的天气真的是又闷又热哈，很多朋友在这样的热天里面都喜欢一回家之后就把空调的温度调得特别低，甚至还有很多朋友啊喜欢冲着这个空调或者冲着电扇让它直吹着自己，很有可能这吹完了空调吹完了电扇第二天就出现感冒的症状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伙儿邀请到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药剂科的主任药师、北京市健康科普专家王丽霞王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看感冒了以后我们这吃药到底吃没吃对。首先呢，要欢迎王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王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听众同志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欢迎王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感冒药的话题。其实我相信可能每一个朋友都遇到过这个感冒的事儿，然后呢出现了感冒的症状，大家伙也都或多或少的会选择一些感冒药来治疗自己。但是大部分好像大家治疗感冒的时候都是去药店自己买点药吃，是不是现在的确有很多非处方的这种感冒药啊，王主任？ 好，确确实实是我们国家的药品呢是分成了处方药和非处方药。非处方药呢主要的是那些疾病相对来讲稳定一些，另外一些呢就是这个所谓的 OTC 药。那么这些 OTC 药呢实际上就是说它的疗效比较可靠，另外呢安全性相对来讲高一些。那么所以这个患者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到药店去购买。那么 OTC 药物呢它也分两类，一类是甲类药，一类是乙类药。甲类药呢我们去到即便是到药店去您购买的时候也应该是请职业药师来帮助您指导一下。 即便是非处方药， 对， 这个也需要要药师的指导。 对，不是说我们什么药都可以自己买来自己去用的。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我们说是处方药，就是一定要到医院请医生的处方，诊断以后跟医生开具处方我们才能够取药的这些药。那么非处方药呢也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的公众不是说我们都具有这个临床的这些知识和背景，那么我们自己判断的时候呢有可能是错误的。所以我们非处方药上来讲呢在说明书上都会写上，如果用药三天您的症状没有改变一定要到医院去就诊。所以这也是大家在选择就是说我们即感冒也好还是其他的问题也好，您去自我购药的时候，如果您用完这个药以后您觉得效果还是没有改善，那也可能是我们的判断不准确或者您选择不准确。 有可能就是我们说没用对药。 对，没用对药。所以我们还是应该这种情况下到医院去就诊去。那么感冒药这一类里边呢 OTC 药确实也比较多，所以大家也要注意这个问题。 确确实实在感冒了之后大家伙去药店啊都可以买到，不管是中药也好西药也好，有特别多种类的感冒药。往往很多时候呢大家伙自己吃了这感冒也就自然好了。所以总觉得诶这是吃对药了哈。下次再出现感冒的时候呢还把上次没吃完的继续翻出来吃。这是不是也会遇到问题啊，王主任？ 确实是，您说的非常对。其实咱们感冒药呢咱们中国来讲确确实感冒药是最不缺的。咱们有很多种感冒药，比如说有西药的感冒药，我们有中药的感冒药，还有一类呢我们含有西药成分的中成药里边呢这个感冒药也比较多。所以这些药物呢确实种类繁多，可以大家选择的呢也是比较多的。这第一。第二呢就是说感冒确实是一种自限性的疾病。那么我们如果说注意一下生活方式，增加饮食上注意一下，或者说我们多饮水啊等等这些形式生活方式的一些改善也可以改变症状，如果轻的感冒是可以改变症状的。所以一般的情况下如果说我们感冒不是很重的话也不建议说你大量的用药。其实我们可以多饮水啊，加强休息啊，饮食上适当注意清淡一些啊，那么这些呢都是可以改善我们的感冒症状的，所以这个呢是可以有一定的作用的。那另外一个感冒药呢来讲呢，如果大家不是很了解的话，那么我们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特别恨病哈，然后这个药刚吃下去还没好呢，还没感觉，还没等到它起效呢，可能那一种药又吃上去了。所以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导致你是一个重复用药的问题，所以这点上来讲呢希望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尤其是我们的家长，有时候孩子发烧，其实孩子小孩哈发烧的时候，其实孩子的这种发育还不是很健全，所以他发烧容易一下就很高，大家长呢就很着急， 所以就一下子就非得让他马上就烧退下去，这个药还没吃，刚吃下去还就觉得就得马上这烧就退下来。其实大家要知道，这个药物你尤其口服药物，它到体内以后它有一个过程，我们得先比如说片剂，我得先溶解完了再吸收到全身才能发挥作用。所以大家要有一定的耐心，不能说这药下去马上一秒钟我就得起作用，那不会那么快的哈。所以这个呢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别恨病就一下子一堆药吃上去。我们的感冒药刚才说了非常多，商品名尤其是哈，比如说刚才您提的什么白加黑啊，什么什么感康啊，什么这些啊，泰诺呀，等等 各种各样的 名字其实非常多。但是呢就是你可能以为这是两种药，但是其实好多药物呢它含有相同的成分。那么这种情况下你以为是吃的两种药，实际上是有可能是相同成分的药，你就增加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导致呢我们一次服用剂量过高，那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讲，过高的剂量又导致了副作用又会增加。所以这点上来讲希望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这也是在感冒药我们说用药过程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些误区。 对， 第一个是觉得这感冒药应该起效非常的快，还没起效呢就吃下一对的药了。 对， 还有一种就是可能会重复用药的过程，一看这两个药名字不一样啊，就觉得是不同的药，这都治疗感冒，那我希望快点好，这两个药我都同时吃吧。 对， 有可能就吃的是一样的药，只是商品名不一样。 是，这个我们确实也是在临床上看到过很多这样的病例，好多还也是家长就是看到这个孩子病了然后就给吃大量的药，可能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两种不同的名字，但是呢其实含的成分都相似的， 有效成分是差不多的， 有效成分是相似的，就是相同的或者说有相近的哈，结果导致孩子剂量过大出现的一些毒副作用。包括我看到的有孩子比如说出现了以为是病毒性脑病呢，实际上是孩子因为这个剂量过大脑的损伤了，那么结果呢开始以为是病毒性脑病，实际上就是一个用药剂量过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要是家长要注意一下。 所以说很多时候在用药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即便是这个感冒药它的安全系数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情况之下，如果我们用错了，这量用大了，也依然对我们的身体可能会造成伤害，依然会有它的毒副作用的。 确实是。 那在感冒药的用药过程当中，选择过程当中，我们到底应该注意什么呢？尤其是到了夏天，可能一冷一热容易积着，感冒的朋友也会多起来哈。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如何选择感冒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王主任跟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王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同时呢今天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今日头条和腾讯视频的两个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和专家直接的互动和交流。今天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参与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下面呢让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大家也可以趁着资讯的时间把您关于感冒用药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在城市矗立的高楼大厦里面，有很多人每天忙于工作，虽然是吹着空调舒服地坐在电脑面前，但是长此以往也为我们的健康埋下了隐患。因为经常坐着的人，腰椎间盘突出的危险是非常大的。坐着的时候，我们的腰大肌会把我们的腰椎上部往前拉，然后呢传入到腹腔，这样坐骨需要承担我们身体所有的重量，长此以往的话就会导致腰椎间盘突出。同样，久坐会让我们身体内的血液循环速度减慢，这样的话体液就会汇集到我们的腿部，一天下来很有可能会出现脚部以及腿部的浮肿现象，甚至很有可能会出现血管的静脉曲张以及堆积危险血块，加快静脉血栓的形成。最近几年夏天干眼病的患者也是逐年增加，本来应该是中老年人常见的眼部疾病，现如今在很多年轻人当中也发现了，尤其是办公室文员、 IT 从业者等等，空调加电脑是干眼症的双重诱发因素。夏天天气热，泪膜蒸发快，眼部容易干燥， 此外，长时间的待在空调等空气不流通的环境当中，也会导致我们眼部干燥，加上长时间使用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眼睛没有得到及时的休息，容易出现干眼症状。专家提醒说，要预防干眼病，良好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手段。首先，我们应该尽量避免在干燥的环境当中久留。此外呢，要注意眼睛休息，每45分钟最好能够起身看一看远处。看电脑的时候，也应该有意识的多眨一眨眼睛，保证眼球的湿润。马上就要进入三伏天了，气温很高的环境之下生活，我们相对来说是容易上火的。除了喝凉茶之外，有没有什么更好的降火方式呢？在这儿啊，给您推荐一些水果。首先给您推荐的是火龙果，火龙果属于凉性水果，味甜多汁，非常适合上火的人食用，具有降火的功效，而且呢，它有清热润肺、润肠排毒的作用。再给您推荐一个水果，就是西瓜。西瓜性凉，含有大量的水分，可以生津止渴、清热降火，适合内热上火以及心火旺盛的朋友食用。而且西瓜当中含有丰富的钾盐，能够弥补人体大量出汗所造成的钾盐缺乏症状。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伙儿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药剂科的主任药师、北京市健康科普专家王丽霞王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伙儿好好说一说这感冒药到底应该怎么吃、怎么选。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王主任就告诉我们了，即便是这种非处方的感冒药，如果我们吃多了、吃错了，也有可能不仅治不好我们说感冒的症状，还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一些其他的这种毒副作用哈。比如说像小朋友吃多了，有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脑部。像这种感冒药还有哪些是比较在临床上常见的这种，比如说吃错药或者说吃过剂量以后造成对身体的伤害？ 其实常见的哈，就是因为含有对乙酰氨基酚的这类药物，就是解热镇痛的。 嗯， 因为往往是发烧了嘛，感冒容易发烧，所以发烧的孩子呢，家长往往就说，赶快退热。所以刚吃完一片不行，又吃一片。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大人也是这样，往往就是说觉得我吃完这药以后呢，效果不好，马上又增加，那么导致的这个对乙酰氨基酚含量过高。那么这个就是你服用的量过高，服用量过高以后呢，对乙酰氨基酚它大量使用的话，对于肝脏和肾脏都会有损害的，所以这点上来讲呢，希望大家特别注意一下。那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可能会说，哎，这个是西药，我可能小心一点；那个是中药，我觉得可能会副作用小一些。而且呢，老觉得中药可以随便加大剂量，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您自己说的，比如说维 C 银翘片，那么维 C 银翘片里边呢，它是在那个银翘散的基础上，是一个经典名方的基础上，又加了对乙酰氨基酚、马来酸氯苯那米这样的药物。那么你如果说你吃了维 C 银翘片，又大剂量的吃，然后呢你又吃了西药的含有对乙酰氨基酚的药物，那实际上可能这两个药加起来，每个药可能剂量不高，那么两个药合起来可能就剂量高了，所以导致的一些过量的一些副作用。如果说你没出现那个肝肾损伤的话，也可能会因为它是一个解热镇痛药，容易发汗，那你发汗以后呢，大汗淋漓也是不好的。其实我们说退热一般的，尤其是孩子或者老人哈，我们不希望他过量的就大汗淋漓。其实大汗淋漓可能退烧效果快一点，但是对于老人和孩子，他的就是我们说伤津液了，其实他也是对身体是一个过度的一个 消耗 啊，一个消耗。所以呢，就是说这汗最好是滋滋而出，而不是说大汗淋漓。所以我们不需要就是您退热那么着急，一下子就夸就掉下来了，这样呢其实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效果。那么所以这个在使用过程中，这感冒药使用过程中呢也是这样，就不要说刚吃下去马上我就又要加其他的药物，包括西药里边很多药物都是含有对乙酰氨基酚的，这感冒药这一类里边哈。所以您看的名字有商品名很多，那你可能觉得不是一个药，其实可能含成分都是一样的，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预防用药的时候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流感的时候 对秋天啊冬天春天啊容易什么禽流感呀、或者咱们说 H1N9,H1N1 啊什么这些的哈、这些流感的这些季节的时候，那么有些人呢就是说我们适当的预防是可以的，尤其是在大流行的时候我们做一些预防是应该的。但是呢你要注意方式方法，比如说有一年是禽流感的流行的时候，有那个外地的好像是一个地方，我看了一个报道哈，就说有一个女士，她就大量的吃了板蓝根。板蓝根呢，确实是治疗这个抗病毒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但是呢，您没有得病，你又大量的吃，导致了她的消化系统出现问题了，就是胃部不适啊，恶心啊，呕吐啊，其实这是一个你过量用药的一个问题。所以这种情况也是大家要注意，就是预防感冒的时候你要适度，对吧？我们应该利大于弊。那么治疗感冒的时候呢，我们要适当，而不是要过度用药。这个是应该注意的。 所以说即便是这个感冒药在用药的过程当中也有特别多我们需要知道或者说需要注意的这种讲究哈。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种解热镇痛的这种药物可能在我们感冒的时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有发烧的情况。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朋友在感冒的时候可能会有流鼻涕、咳嗽、嗓子疼各种各样的症状。我们一般买感冒药的时候啊都会发现感冒药的这个盒子上或者说说明书上写的这个针对的症状都特别的齐全，又能治头疼，又能治嗓子疼，还能治感冒和咳嗽。也想问问您，比如说出现这种不同的症状，有些朋友可能是以咳嗽为主，有些朋友可能是以比如说嗓子疼为主，各种不同的感冒症状，我们在选择药品的时候也要有针对性吗？还是说我们选择这种什么都能治的这种药是更适合的？ 要有针对性。比如说我们说中药里边我们分了几个症型，它有风寒感冒、风热感冒、暑湿感冒还有食疫感冒，当然这是一个粗的大的分型。那么比如说你是因为受寒了，那么我可能你应该是这属于风寒感冒为主，就比如你特别怕冷，对吧，发汗又不重，这时候呢你可以用一些比如感冒清热冲剂啊、正柴胡饮啊、经方败毒散这样的。那么如果说你要是风热感冒，就比如说咱们现在特别热，然后呢你就发高热，然后这种情况下呢你这可以用一些银翘解毒这类的，比如银翘解毒丸啊、解毒片啊都可以，然后像羚羊解毒丸这样的。那这种情况是不同的原因引起的，这是要注意。包括我们现在可能到了三伏天，暑湿感冒就比较多了，可能潮气也比较大，然后天气又比较热，所以你可能胃肠道的症状又比较多，比如说恶心、呕吐，然后那个就是发热这样的。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些，比如说像藿香正气。但是藿香正气水呢它里边含有酒精，所以大家要适当注意一下，如果你这个人对酒精过敏，那就不要用这个藿香正气水，你可以选用其他的剂型， 藿香正气丸儿， 对，丸儿，或者说它有胶囊啊、软胶囊这些的。那这样呢它不含酒精，因为这主要是有些人呢是对酒精过敏，那所以这时候呢就要注意一下了。那西药的感冒药里边呢它主要是有几种成分，一个就是解热镇痛，这主要是针对咱们发热的 发烧的症状的。 另外呢就是一个抗组织胺药，主要就是咱们过敏症状，比如流鼻涕特别重的，那么就是老流鼻涕的这样的，那么所以比如说马来酸氯苯钠敏啊这类成分。但是这个成分呢大家特别注意，咱们因为现在开车的人多了，那么你白天不要吃这样的药，因为你白天吃完以后呢你会就是你的就是判断力就会影响， 容易犯困，是不是？ 对，容易犯困，所以这个呢要特别注意，尤其咱们现在驾驶车辆的人特别多，所以就是咱们一定要注意一些这个药，就是咱们是现在提了一个词叫药驾的问题啊，就是你吃了药以后你要小心哪些药你是不能开车的，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哈。那所以你看比如说有些药，比如它白加黑，它就有白天吃的晚上吃的，白天吃的呢它就没有马来酸氯苯钠敏，那么晚上吃的呢就是你可以晚上睡得好一些，然后这过敏症状轻一些，这样呢白天不影响你的判断，对吧？所以这个你要晚上吃，所以不要吃拧了 啊， 把应该晚上吃的白天吃了，你白天开车昏昏欲睡，对吧？这个要小心一些。那另外呢它还有含有这镇咳祛痰的，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要根据它的组方不同，但是我觉得这个呢可能对于我们没有 药学知识的人来讲可能是比较困难的、我们现在说，所以呢您可以如果说自己去买去的话，可以咨询一下药店的职业药师，或者是到各个医院哈，我们都有，尤其大的医院哈，我们都有用药咨询，用药咨询，对吧？所以大家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药师来帮助你判断一下这些情况。那另外它还有比如说抗病毒的和那个中枢兴奋的，就比如头疼多的这种的，会有咖啡因这类成分的。那所以呢这个西药的这些组方呢主要是以这些药物为主的。 其实听完这个王主任介绍，我就发现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其实它都是有针对性的。我们出现了不同的症状，比如说我们出现了感冒的情况，有的朋友是以咳嗽为主，有的朋友可能是以头疼为主，咱们就选这种有针对性的，可能以它作为主要配方的这种药物是更适合自己的。 对， 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哈。我们来看一下有听众朋友的问题，有网友在问说，是不是一般只有流感的用药才是处方药，像一般的感冒在药店都可以直接买到的这种药，毒副作用一般都比较小，像非处方药是不是一般，想问问您，都是治比较轻的症状，如果比较严重的话，这个时候都得去医院开处方药才行。其实关于这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大家伙儿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困惑哈。 对，确实是刚才这位网友说的很对。我们处方药确实是一般来讲，就是一个是上市比较新，那么还需要临床更多的观察。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药物的作用也强，副作用可能也会比较大，所以需要专业的人士来给你正确的指导下用药。所以这也是说我们处方药是一定要是这样的情况。那另外它针对的病情也相对来讲复杂，然后呢就是说它的比较重这种情况，所以都要医生来判断。那么非处方药呢相对来讲就是说刚才我们说的比较轻一些的。 但是非处方药即便是我们说这种针对的病情比较简单，它的副作用相对来说比较小，但是用错了的话依然也有可能出现危险哈。 确实是。 咱们下半段会继续邀请王主任跟我们来说一说感冒在用药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和王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夏天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六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0-5678，北京市银行号0113119822，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4021-0000-7149，外省市汇款，邮局汇款，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3号，邮政编码100078，收款单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捐款热线6235-2188-6833-0356-6831-7972。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 未来已来。 7月13号到7月22号，来北京展览馆北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吧，200场阅读活动，徜徉浩瀚书海，60场科学实验，打开神奇世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这个暑假，北京展览馆，我们一起读书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 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天气，偏南风2-3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北京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天气，偏南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主要是集中在北五环的肖家河桥到香泉桥由东向西方向，北五环肖家河桥到香白旗桥由西向东方向，还有北三环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跟您说一说感冒药，您吃对了吗？ 夏天的风， 是健康北京系列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伙儿邀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药剂科的主任药师，北京市健康科普专家王丽霞。王， 你就像温室里的花朵。 好的，王主任，我们来回答一下大家伙儿下半段问的一些问题哈。首先就说说这中药和西药到底能不能一块儿吃。其实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很多年。在我小的时候，基本上每次一出现这种感冒的情况，一般呢妈妈都会冲一个板蓝根的， 这是经过研究了，它互相之间没有相互作用了，所以它这个药呢，就是含有西药也含有中药，所以它可以一起吃。但是我们 不是得在饭前吃还是饭后吃，这个有讲究吗？ 一般的来讲，感冒药最好还是饭后吃，因为它的解热镇痛的这一类 的，大家总觉得感冒了之后喝一些对身体有好处，对感冒有好处，真的是这样吗？ 确确实实中药里边的清热解毒的这类药物来讲，如果说你这个人是因为比如说我吃的很多，对吧，你这个人本身就是食滞了，就是说我们说吃多了吃撑了，你可能就消化不好，对吧，这时候感 就是呢，红枣呢，你要吃呢，一定要是少量的。就是所以感冒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饮食上也还是要注意的。比如说我们要吃一些清淡点的食物， 本来就是寒凉体质的朋友，咱就别再喝了。 对，你不能长，尤其是不能长期啊，这个也是建议大家，因为现在保健的比较多，大家可能经常长期大量泡这个菊花呀、金银花水喝、还是要适当注意一下。 对、所以说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其实我们听到的或者说这个看到的很多这种中药的小妙方啊、小偏方啊、这种的、其实不一定适合所有的朋友。 对、 我们说中医真的是讲究因人施治、因病施治，同样一个人可能 这种环境的话、不建议大家随便的去预防用药。 哦，就像这个朋友说的、家里只要有一个人感冒，全家不管有没有病都喝百兰根、 对， 这是不可取。 生活的环境，或者说你的生活不太规律，对吧？导致的一些感冒的一些症状，没有必要全家人排着去 啊。 对对，这是确实是没。 但是它到底针对的是像咱们上半段提到的什么类型的这个中成药呢？比如什么类型的这种感冒哈？因为反正我从小到大这么多年了，我觉得肯。 天气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是什么样的状况，对吧、你个人的情况是一个什么原因导致的，我们要综合起来你来去考虑，肯定会药到病除，但你用的不对也可能病情会延误、对吧，所以这个呢还是要注意一下。 所以说比较平和的这种、我们说中成药治疗 那同样的感冒，你暴晒得的感冒和你因为这个受寒冷得到的感冒就都是不一样的。 好，看来这以后我得跟我妈说百兰根。 现在一些问题，就是以为是一个中药，过去老觉得中药可能疗效相对来讲那个平和一些哈、所以我可以多吃点，所以就是随意的加量导致的这个剂量过大的问题，所以这类药物呢大家要注意。那么这类药它的优点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说我们已经研究了，它当然注意还是要注意的，辛辣刺激的尤其是你风热感冒的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本身你就可能拥塞了、就是我们说的你吃的也撑了，然后后呢特别怕冷这种的，但是呢你这过程中呢如果你不注意也可能他治病的后期他也会转归、所以也会再转变，所以这个病情实际上是 用感冒药的过程当中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禁忌，比如说服了感冒药之后这个是不是多喝热水，像比如说服了感冒药之后还能不能喝茶，这都是大家伙儿。 说你喝完以后吃完药以后就是隔一段时间，比如隔了一个多小时以后你再喝茶应该也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了、 对，所以但是呢就是说要不要跟他看不懂，第二呢就是说您这个成分里边您会不会有过敏的、会不会本身我们这个对这个药这个成分就有问题，对吧，比如说我们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你可能对其中的某个成分过敏，那么你又看不懂这成分是什么，那么导致了你可能吃的这个药呢就是 吃了以后就过敏。 良集团，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 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 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